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场同埋白伟聪嘅列队，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自从由乱入治就由治及兴，兼而咧系改善咗选举制度，爱国爱港队伍治港，就成个立法会咧就有90个人咧纷纷举手。而家咧就有一个民建联，一个所谓嘅小花，佢哋要扶役青年新进，就叫做庄雅婷，就做开咧西贡嗰边嘅区议员。又突然间咧就话要参选香港小姐，就引起轰动。咁最新嘅发展咧，就系、是、喺各方嘅窃窃私语啊嘅议论之下，舆论压力，呢位咧庄小姐决定咧就退选。嗱，佢退选咧就系、是、明智嘅，唔退选走去选咧，就会令到主办当局嘅无线电视好难做，因为佢讲到明后边有民建联呢、這个。全香港最大最有钱的爱国爱港党，再加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点名加持，说他有英国留学的机会不去，弃暗投明走了上大陆读书，在这么强的赞助之下，那你说我是香港 TVB 的选美那个主办者的评判，我怎敢不给他做冠军啊？你唔俾佢啊，系当选你咪即系软对抗啫。啊，跟住落嚟会点呢？咁呢位庄小姐做咗港姐之后，当然就平步青云啦。咁但系会喺个社会度引起啲乜嘢效应呢？所以相信喺种种压力之下，特别系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已经咧系软性警告：啊，你去选美还选美，区议会嘅工作一定要有交代，要做好。咁终于咧，呢位啊庄准港姐咧系改变主意，宣布退选啦，系咪啊，鲍生？ 陶生，我就唔系好明啊。而家唔系去选咧大富豪小姐啊嘛，又唔系选中国城小姐，系选香港小姐。香港小姐已经有悠久嘅历史，美丽与智慧并重，而且咧。无线电视亦都系一个亲中爱国嘅电视台啦。咁佢嘅选美活动究竟点解啊？据呢个庄雅婷退选所讲咧，佢话会影响市民对区议会观感，即系话咧，如果去参加选美咧，就会影响咗啲市民觉得区议员咧就唔尽责。嗱，依句说话咧，我觉得情何以堪？因为以往如果大家我喺无线电视嘅经验或者我嘅记忆呢，已经系唔止超过呢一个嘅公务员呢系参加香港小姐选举而曾经获奖嘅。如果我记得呢，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叫钟子伦，就系、是、以前呢就喺惩教处做嘢。咁跟住呢佢就参选香港小姐，就攞咗友谊小姐。另外一个仲犀利，警花陈凤姿攞埋亚军添。咁样呢两个呢唔系一个即系普通人，佢系一个从事警务同惩教工作嘅公务员。咁佢参选香港小姐嘅时候，有冇影响到市民对于警务工作同埋惩教工作嘅观感咧？冇、哦，调转佢哋觉得咧，呢两个警花同埋惩教处嘅即系职员咧，佢参选港姐更加令到惩教处同埋警察嘅形象提升，而且佢哋之后咧。服务社会啊，做慧贤雅集啊，跟住阿钟子伦后来仲做翻港姐嘅顾问啊、指导啊等等，成件事咧，喂，我叫做咧，系无论喺公关上面，无论喺嗰个 marketing 上面，对于警队、惩教处、TVB 系三赢噶、哦。点解而家变成咧，即系参选对区议会嘅观感有影响咧？我就唔完全明，唔通1997年之后啊个世界唔同咗咩？陶生？ 因为1997年之前，香港殖民地的社会各方面是正常讲晒啦。 哦，咁样。 嗰阵时嘅警队、公务员，嗰阵时嘅香港嘅立法局，嗰阵时嘅区议会，是广泛为香港绝大多数市民咧系认受同埋认可。嗰阵时嘅香港咧，嗰个社会气氛咧，亦系比而家咧系透明同清澈好多。 系嘛？最重要嘅就系嗰阵时参选嗰啲系警队，就唔系政党。嗰阵时嘅利益冲突咧，冇今日咁犀利。而家咧就阿猫阿狗咧，就要都要咧系寻求捷径上位。 因为由自入兴之后咧，香港咧就好多利益啊，吓、那、嗰个分配系嘛，明争暗斗。特区政府有好多钱要派，好多资助， 政党又好多，又有工联会又要啦，民建联又要啦，另外仲有其他， 咁啊，仲有好多同乡会咧，系明争暗斗咧，系要问政府攞钱。喺咁嘅庞大嘅利益竞争之下，咁如果要后生一代要上位，一系你啊成功靠副干，如果唔系咧，就要靠党去扶持。个党后边要睇一个系咩靠山，所以咧你要行捷径。 啊！见到人哋系玩剑击啊，又或者游水啊，嗰条路辛苦咧，系相对容易嘅咧，都辛苦噶啦。你要走去选港姐，又要集训啊，三点式泳衣啊，出嚟搔首弄姿啊，展现身材啊。但系毕竟咧，呢、這个付出嘅努力啊，血汗嘅成本咧，就系、是、低过嗰啲玩剑击同体育项目好多，系嘛？咁再加埋咧，如果你生得两分知识，周围啲人平头品足，你啲屋企人啊、亲戚朋友啊，喺怂恿之下，就边个唔会心喐呢？咁但系你亦都要面对啊啲同辈啊，譬如话区议会，点解个个啊？如果你做咗港姐，咁你又唔放弃区议员个身份，咁你又孭两件？首先呢个庄雅婷，佢本身已经不劳而获啊，个区议员佢从来冇选举过喎。嗰样你唔会走去参选喎，嗰样你坐喺度咧就等委任喎。但系港姐你又要去参选喎，如果参选你就夹住委任呢个头衔啊，区议会个头衔就令到啊主办当局同埋评判啊觉得你后面有料到，又俾埋个港姐，唔好讲话冠军啦，头一二三俾你啊，咁你话叫其他啲人调戏顺唔顺咧？啊，再加埋而家有个中国阿爷高高在上。最新夏宝龙落嚟就已经对呢班爱国者啊咩治港团队咧讲嘢好唔客气吓，佢临走留低一句啊，系诗嗰句诗啊吓，你自己咧系去重温吓，你而家咁样走去参选，你觉得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啊夏宝龙啊又会唔会同意咧？系嘛？凡此种种咧啊，如果你要真系走去参选呢啲港姐咧，系要谂一谂先嘅。所以最尾我谂咧，佢都知定啦，系觉得咧都系唔好搞啦，系嘛？啊喺咧百般嘅劝喻之下，包括啊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系嘛？就咧软性咧就话：，喂，你个职责要履行嘅，即系点啊？咪即系 no 咯。咁于是咪退出咯，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其实我好同情阿庄小姐嘅，因为咧据佢背景咧。佢自幼读国际学校启思啦，跟住就放弃咗伦敦嘅大学，就去咗北京大学深造啦。咁跟住咧就翻到嚟香港就服务社会啊。咁于是乎咧就受到委任入去区议员。咁但系以佢嘅背景同学历咧，咁当然就系精英啦。咁但系如果入到民建联论资排辈咁样上咧，嗱咁样咧就真系可能慢咗少少啦。因为你见到咧，即系。呢、這个从政之路呢以往呢就是由呢啲议员助理跟住就选区议员啊，区议员下一步就立法会啊。咁如果立法会真係表现出色嘅或者政治立场鲜明嘅，咁可能呢就会从政就入去嗰啲副局长啊或者局长啊咁呢条路。咁的而且确呢，咁如果真係可以咁行呢，平步青云几十万一个月嘅人工係有嘅。咁但係呢呢条路係好漫长。尤其而家咧，喺政黨嘅作用咧，相對地已經我叫做微薄之下咧，啊，依條路咧唔係行得咁爽嘅，因為你冇咗泛民啊，或者所謂反對派嘅競爭之下咧，投入嘅資源啊，或者開嘅位唔係咁多，甚至而家已經有風吹緊咧，唔需要90個立法會議員，可以更加少啊。咁你諗下前面咁多大佬啊，咁多阿姐啊。啊，咁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爬上去咧，我相信非十几二十年咧，佢都做唔到啊一个即系立法会或者系局长。咁所以佢行呢条即系香港小姐选美之路咧，嗱，如果你睇翻佢哋某啲类似嘅前辈， 譬如麦明诗咁样啦，亦都系一个名牌大学毕业嘅叻女啦，选港姐啦，跟住名成利就啦，跟住结婚生仔啦，啊呢条路咧的而且确系吸引咗好多，好过喺个立法会区议会里边，喂，成日要同嗰啲立案法团啊开会啊，听下申诉啊，跟住又要搞下啲中秋彩灯晚会啊，又上下楼啊，跟住啊换下灯胆啊，咁呢啲功夫咧的而且确对一个年方20多岁嘅啊美少女嚟讲咧啊，未免枯燥咗少少，所以从政之路咧唔系真系人人睇得咁风光啊，陶生。 尤其庄雅婷，你今次咧，你身为区议会议员走去选美咧，佢唔知道呢件事之敏感啊？咩敏感啊？就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啱啱先落嚟啊，最新喺香港嘅谣言咧系点名会见区议员啊？然后参观并且过问区议会嘅职责啊，跟住夏宝龙咧系为区议会积极提诗啊，嗰首诗咧就系叫做咩啊？嗱，我读一次俾你听啊，千头万绪区议会，空有大爱就善良心，事无巨细皆为大，做好每件只为民。嗱，夏宝龙讲千头万绪区议会，空有大爱善良心，咁啊，庄雅婷会唔会佢个中文啊？佢有别有解读，就以为夏宝龙鼓励啊，喺区议会里面啲女议员，如果你个胸够大，系咪你又有一个爱心，就事无巨细，包括啊港姐选举，你都要做好佢，就只为民呢？你唔好睇到个胸有大爱，个又见到胸大两个字啊，即刻好似个灯胆着咗，就以为夏宝龙欣赏啊，系你嗰个上围尺寸。於是喺度單眼暗示叫你唔好嘥咗咁嘅天賦本錢走去選美啊，係咪啊？啱唔啱啊？人哋夏主任講空有大愛啊，善良心啊，善良心啊，唔係話叫你胸大啊，係走去演身材啊，知唔知啊？啊，事無巨細就皆為大，係嘛？做好每件事為民啊！呢個咧明明咧係咁樣鼓勵你啲區議員要行正路。唔好咧，系走去捞偏门，唔好行旁门左道，系嘛？要空有大爱，系嘛？然后咧，仲有一个善良心。你而家唔系，吓唔知系咪咧？佢侧边啲亲友咧，去曲解啊！夏宝龙呢句诗，喂，阿夏宝龙好欣赏胸大，系嘛？胸大嘅话，喂，系咪即系叫你上位啊？系嘛？咁可能照下块镜就觉得。几满意啦，我希望唔系咁样样嘅中国语文啊解读方面嘅误会。 但系我唔同意个陶生，因为咧嗱，据传闻啦，啲建制派议员咧就好多议论纷纷，就话庄雅婷咧就走捷径啊，贪慕虚荣啊，下山三百字啦，呢啲通常都系攞嚟诋毁啲女人噶啦，啊上位嗰啲。咁但系香港小姐选美我讲过啦，办咗咁多年，从来都冇。俾人标签过系贪慕虚荣噶，唔通选美就等于贪慕虚荣？嗱，咁你问下无线电视，我唔知道佢哋嘅公关发言人咧有冇回应对呢件事，因为有人觉得选美原来系走捷径，吓系贪慕虚荣，咁啊年年选港姐，咁唔通台上边嗰啲全部都系贪慕虚荣咩？咁啊仲有好多社会言达走去做评判噶，咁你做评判嗰啲，咁即系话你哋去一齐啊助长呢贪慕虚荣嘅风气啦，咁啊呢啲咁嘅。即系咁嘅标签啊！我觉得无线电视系要出到嚟澄清，或者甚至要捍卫翻香港小姐嘅形象添。如果唔系历届嘅香港小姐啊，头先除咗讲嗰两位诶惩教或者系警花之外，仲有啊李嘉欣啊，加咁多啊邱淑贞啊，全部嗰啲啊李美凤啊啊钟楚红啊，全部都喺个社会上边啊演艺界又好，慈善界又好，或者有啲加入豪门继续。服務社會又好，咁嗰啲情何以堪啊？全部都係走捷徑啊，唔通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其實係對阿莊小姐係唔係好公平嘅嗱，因為咧區議員都可以請假噶嘛，好多從即係去選美嘅咧，都係向佢嘅機構攞咗假期，冇人會翻住工去選美嘅，因為唔得嘅，因為港姐要集訓，集訓以前咧仲要去到外地。直情封闭式咁样去训练，咁啊闲闲地一头半个月，咁要攞假，咁如果攞咗假系佢私人时间，私人时间去选美，选完美就算选到选唔到，佢都可以翻翻去原本嘅工作岗位，冇话一定要同 TVB 签约，一定要做演员噶嘛，因为有好多嘅 因为参选都讲过，参选港之后认识好好多朋友啊，可以咧即系扩阔我嘅视野啊，同埋里边嗰啲好多嘅训练咧，对我都系好有益处啊。喂，咁呢啲对区议员嚟讲，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哦。佢经历咗港姐嘅训练啊、洗礼之后，去服务翻民建联或者西贡嘅街坊，咁有咩问题？点解而家全部好似打落水狗咁样？佢又唔系犯法，佢又唔系走去选大富豪小姐，我都再次强调啦。系嘛？咁所以我呢个社会系真系，我觉得有仇女症之余，甚至咧啊，而家对选美咧系有种咧偏见咯，陶生。 唔止系因为咧，你已经系赢在起跑线啊！你屋企好有钱，所以咧俾得你国际学校，同埋可以供得你去英国读书。然后咧，你区议会呢个议席又手到拿来，完全唔使选，委任咗之后，同埋嗰百几二百人咧，就日日喺度围威围。然后咧，你就擒七打八。就咧踩住區議會同埋民建聯啊呢個頭銜，同埋保安局局長嘅欣賞，就走去攻啊啊呢個港姐。如果俾你選到咧，就金蟬脱殼，係咪做得港姐仲唔通佢兼區議員咩？係咪做得港姐梗係人望高處噶啦？啊，就真係冇時間去兼顧區議會咁，你慢慢老細食飯啊，啊社區嗰啲咁嘅誒每堂剪彩啊，啊做名牌代理人啊。香港旅游亲善大使啊，啊说好香港故事啊，然后拍电视剧啊，系咪？喂，就算落选啊，无线电视都可以同你签约噶。啊，嗰阵时你唔使做冠军噶，赵雅芝咪唔系冠军咯，钟楚红咪唔系冠军咯，系咪？张曼玉啊，最上镜小姐啫嘛。 系啊， 系咪有第二条跑道啊？系可以一飞冲天噶嘛？咁你而家嗰百几个其他嗰啲区议员，尤其系女生。有啲人老珠黄，有啲顾影自怜，后宫三千，点解得你一个系一飞冲天呢？啊，女人之间，你话冇妒忌、冇眼红就假噶啦，系咪先啊？系嘛？再加埋你而家区议会叫你啊，吓系要有胸怀大志啊嘛，系咪啊？个夏宝龙冇话叫你啊，你哋班人有条件、有机会就出去揾老细啊嘛。啊，所以你而家咁样，夏宝龙已经去咗区议会，你顶风作案，跟住呢搞到龙女鸡作反，其他嘅爱国政党各有小花，你而家又整多一件就叫做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啊，咁你话咧搞到龙女鸡咧，当第日家嘈屋闭，你真系想中国快啲就削减立法会同埋区议会职位啫。呢个到嗰阵时大家都冇得揾着数噶嘛，系嘛？ 啊， 所以咧。 我都 最后一分钟佢原来立马呢啊就是一件啊唔系蠢得晒嘅事嚟嘅。 我都明白嘅，喺社团嘅江湖规矩呢，即係如果呢你冇攞阿公嘅钱或者冇攞阿公嘅着数，你呢做乜都得，你自己搞咩生意冇人怪你。但係如果你个上位呢啊系阿公扶持你嘅，而且你呢啊即係类似系签咗一啲叫做服务协议啊，打个譬如啊，即系话咧，啊，你读完书，公园你读书，你要翻嚟咧，做翻几多年嘢，一模一样。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当初个委任咧，可能已经有一啲叫不成文嘅协议，就系话咧，你一定要咧，服务翻几耐，又或者咧， 当然啦， 要点样做？ 唔系公司捧你做乜啊？ 咁咧呢啲咧就我哋叫江湖规矩啦，唔好讲到话社团啦。咁呢啲江湖规矩咧就唔能够破坏嘅，系嘛？即如果你唔系靠阿公上位，咁唔紧要，你要选美又好，嫁人又好，做明星啊都好，都冇问题噶。几多出到嚟，佢都可以有自由选择啦，系嘛？即系但系问题系，即系你自己可能当初上位嘅时候的，而且确系背后有好多人扶持你，或者好多人俾额外嘅机会。咁呢条数要找啊嘛。咁而家你唔找数咧，就走去开另外一饭去选美咧，咁啊触犯咗江湖规矩啊，陶生 捧你出嚟有好多幕后功臣嘅，系咪？一个女明星如果要捧红喺个片场，你都知啦。个摄影师啊，系唔对住你影嗰个拍摄啊，唔省一省镜啊，点会影得你特别靓啊？然后灯光师啊，系咪？摄影师几叻都好，我灯光打歪啲，等到你中无艳半边光半边黑啊！下面嗰啲观众又点会有富家公子觉得你正啊？好啦，化妆嗰、那个由黐苏灿至到陈文辉，系咪？系我 咁多年啊，系化妆化到你咧，系靓靓女女，系一手咧，系培养咧，系将你变为一个美女，系嘛？喂，咁你而家嫁咗入豪门啊，仲识唔识得我哋啲幕后工作人员啊？仲有服装间嗰个阿婶咧，系嘛？嗰、那个阿婶系同你揀靓衫噶噃，睇住你嘅身材气质，嗱呢套啦咁、啊。仲有同你做发型嗰个咧，系嘛？以前无线电视嗰个叫李慧英啊嘛，系嘛？嗰、那个咧同你做发型啊，系嘛？仲有其他嗰啲啊，发型师啊、设计师啊，咁嗰啲全部系有份啊，系打造你做一只凤凰噶噃啊！个个都知啦，唔系幕后班功臣啊，你咪又系只小鸡鸡，系咪啊？嗱，所以个影圈里边咧，娱乐圈咧，好多人心理不平衡啊，系咪？你唔好以为啊，入到去又俾人 me too 啊，性侵犯啊，啊血泪史啊！是好 fair 的，捧得你啊最美，你嫁到入去豪门啊，是入咗做千亿富豪啊，啊个少奶生咗两个仔，然后坐私人飞机，今日瑞士，听日呢就去日本滑雪。咁后面我哋嗰啲啊化妆啊刺须啊，唔使刺须，女人使咩刺须啫，係咪即係化妆啊摄影啊茶水啊美工啊嗰啲呢一样要喺度挨㗎喎。挨到退休啊！电视台一下一声唔该遣散啫噃，个个补三个月人工、啊，我哋要翻翻去洗市区同埋公屋嗰处啊，系去过埋下半世攞综援、啊，系而家睇住你就做咗上市公司主席夫人咯、啊，系咪啊？所以呢位庄雅婷咧就冇乃念到捧你出嚟嗰、那个佢嗰班叫民建联啊，曾经 train 过你咧系上课上课。派过你去大陆嗰处咧去交流，系嘛？教过你应对，包括咧啊好多嗰啲啊资深嘅女干部啊前辈啊，咁你而家一嘢啊走咗入 TVB， 系嘛？佢一去竞选，我可以话俾你听，求神拜佛，望佢落败嘅，咪就系、是、后边呢班幕后嘅人咯。喂，人性嚟嘅啫，系嘛？系嘛？哇，俾你选到仲得了嘅？吓、啊，嗰、那个逻辑就系点解系你唔系我啫？你好靓咩？乜我好丑样咩？你不过啦，吓、啊、俾我迟生二十年啫嘛。我而家人老珠黄啦，吓、啊、上一 round 吓、啊、中央国家就要我委任我做立法会，与我出线系攞嚟怼住嗰啲长毛李柱铭啫。而家嗰班人冇晒啦，唔需要我啦。我话下一梯队就另有任务啦，就捧第啲啊。啊！你都睇，你都做过电视剧《东宫西宫慈禧慈安》啊，系嘛？同埋武则天啊，呢啲点上位噶啦？所以多一事就梗系少，不如少一事啦。你庄雅婷如果想上位咧，你就行体育嗰条路啊，好似咧阿江文蔚啊，仲有大陆嗰个叫咩？嗰、那个好多人赞嗰个啊，跳水定系嗰个？我唔记得名啊。你唔好行捷径，尤其系当夏宝龙已经点名警告区议会你哋呢班人好醒醒定定嘅时候咧，仲走去玩啲咁嘅嘢。 嗱，唔系啊，陶生， 嗌翻落嚟。不过咁啊，你都系走咗捷径啊！你咁样一出一入，全香港声名大噪啊！你更加可以话我有选美嘅机会，本来我好有信心做到冠军，我放弃，我决定。翻翻入嚟寻常百姓喺区议会嗰度，系继续服务市民。将来下一步以退为进，一样可以叫退选港姐嘅身份，系去挑战立法会。嗱，我就听过落选港姐，我未听过退选港姐，都系一个名衔嚟嘅，系咪啊？ 系咁啊，但系咁啊嘛，我有时即系 啱噶， 我话同。虽然是坏了江湖规矩，但是你想想他都24、25岁了。如果新一届的立法会没有他份，应该未排到啦，刚刚委任做区议员，唔通咁快又委任你做立法会咩？就算啦，捧你都不是这样啦，可能都要挨多两届，即是说呢年过30之后呢才有机会入立法会。对于女人来讲呢，喂30岁是一个关口来的。青春有限，如果30岁之后都入不到立法会，或者入到立法会之后都止步于此，对于一个精英来讲可能呢的而且确是意难平，所以他先至想下选择这个选美这条路，可能杀出一片天。这些呢都不出奇的，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不会即是没有跟民建联中人商量，他

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